为谁辗转千年同心扉，梦一回化作泪，孤单的凄美雪纷飞，叹离别风沙岁月不轮回，奈何夙愿难遂，悠悠琴声何欲坠。转千年同心扉，梦一回化作泪，孤单的凄美雪纷飞，叹离别风沙岁月。